大匪看天下，咁啊第二节，咁诶讲一讲啦。我哋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贿赂案涉嫌贪污收钱，啊唔系佢收钱，系俾钱中间人啊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，而家加迪奥被美国撤销控罪，佢收咗何志平$400,000，无非就为呢个炸得总统德比斯加影响，协助一间中国能源公司取得开采权。哇，少有啊，竟然有做功课啊！系啊，好少讲得咁清晰，系咪啊？系嘅，因为咧，我都想咧做翻啲正常嘅节目咧，就系多啲资料搜集嘅。咁啊，跟住后屘自由发挥啦吓。咁诶，何志平咧落镬噶啦，因为第一唔俾担保，从来都唔俾；第二，而家美国成个国家唔理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上台，佢哋嘅唯一目标就系阻止中国崛起，呢个系必然嘅吓。咁、啊、诶，何志平而家呢一个中间人加迪奥，点解会撤销控罪？好简单啦，一般都系啦，睇电视剧睇得多啦，全部都因为要做污点证人。我放过你，我唔告你。等你上堂顶证何志平，然后由何志平因为长期监禁你，人系好虚怯噶。当你喺一个独立嘅空间监禁你嘅时候，你好多个脑啊不停喺度谂啊，其实好可怕噶。其实当大家真真正正咧，面对个即系唔好话拘留所啊，或者监房啦、啊，你就知道啦。你会不停咁谂，因为你唔知道，因为不确定性。何志平吓、啊，今日做节目应该都差唔多提堂噶啦。好简单，要钓条大鱼，而家基本上董建华甩唔到身，分分钟真系。要即系潜水翻大陆，因为引渡条例系咪啊？如果一出通缉令，全世界无处容身，台湾啦、啊，但你唔去唔到，去唔到中国大陆啦、啊，系咪啊？要逼何志平钓条大鱼，董建华其实好黑噶，其实咧董建华路长安死咗啦吓咁啊啊！啊，善终啊，唔喺度啦。咁啊，跟住佢嘅两个大家臣何志平，而家喺美国准备接受审讯，凶多吉少。董建华政协副主席，仲要加个中联办，仲要加呢个梁振英。大陆政权好简单嘅啫，我都话啦，唯物辩证法。今日你有用，我用你。听日你冇用，我就要你扑街噶啦！你睇下习近平对邓小平都系噶，系咪？而家吓竟然话改革开放嘅地点系梁家河、刘家河，系咪啊？一样啫，有用嘅咩都改得。呢一班人而家基本上只危如卵石啊！吓，好似一只鸡蛋咁摆石头上高。随时都冇啦，美国政府关闭孔子学院，吓亦都证明咗你董建华间谍或者喺嗰度行使好多好多，基本上所有嘅非法活动，对于美国嚟讲，即系间谍活动，收买政客，样样都有，吓由何志平开始。究竟有几多轩然大波我唔知道，但係一路咁行落去，呢条大鱼出晒嚟㗎喇。何志平佢唔使严刑逼供㗎吓，当你混喺一个囚室里面，你基本上你咁胡思乱想，点解狗中国政府系咪唔理我呢吓、啊、董建华系咪，因为佢出面嘅接收嘅情况系少嘅，靠个律师同你讲，有啲嘢系咪真系讲得呢？ 吓，唔系牵涉呢件案嘅时候，咁佢可以做到啲乜嘢？而家顶证你嘅人都有，所有嘅即系人证物证摆晒喺度，你走唔甩。如果你想减刑，有道理，即系中国共产党最兴嘅一样嘢，你举报佢啦，戴罪立功，文革就咁样而起嘅，吓、啊、西方国家一样嘅啫，要钓条大鱼，你做污点证人啦。大陆最中意戴罪立功，你有事你督啦，啊督你老豆啦，督你老母啦，吓、啊、即系督你老母啊，咩都做得出。戴罪立功，你想坐监坐得少啲啊？戴罪立功，督人啦。何志平都明白嘅，所以我唔够胆讲啊，因为啲推论嚟嘅啫。我唔够胆讲何志平喺呢件事上佢点样睇，但系当一个人混喺度，身边冇一个人同你出谋献策，同埋安定你嘅心，唔系个个人顶得住嘅。吓，要有好冷静嘅，同埋除非一个好热血嘅爱国心，但我又唔觉得佢有咯，吓佢有咯，吓我都唔觉得董建华系有咯，吓只不过利益太大嚿嘅时候，想办法食到呢件利益嘅啫。董建华如果一开审何志平，我谂董建华连去外国。去欧洲旅行都未必够僵，因为时辰到，我哋都好可悲嘅。三个特首，董建华、梁振英、曾荫权，全部都烂番茄，官非前身。仲争个林郑可能干净啲，但系人志在小米手。啊，咁啊睇下佢嘅做法啦。但系呢件事好快脆就有结论噶啦，亦都有结果。希望我都望佢扑街啊！讲真吓，因为香港搞到而家咁，呢啲人就系罪魁祸首。有啲人话卖香港，我哋平民百姓系冇本事卖香港嘅，只有你当政嘅从政嘅人，你先至可以卖香港。董建华唔好扮老好人，乜嘢你脱不了关系，因为由你开始，我哋香港开始腐化，一切嘅源头由你开始，中联办干政由你开始。本身中联办好低调嘅，因为当时江泽民系唔俾，董建华系要求中央插手香港事务，但系当时嘅中央拒绝咗。但系你捧梁振英，然后将梁振英将香港嘅治权交咗俾中联办，搞到而家香港好似好繁荣安定咁，但系大撕裂，人心虚怯，你摊晒喺度，全部变成咗一个。开始啦，即系崩坏，其实崩坏速度好快。喺呢次天灾里面，我哋都见到有少少人性嘅光辉，就系、是、何超莲啦，啊，有啲鬼佬啦，即系外国人啦，众志啦，自发执垃圾啊，有啲自发去救狗仔啊，啲动物啊，我都睇到我哋好嘅一面啦，吓。但系你亦都可以睇到张宇仁、汤家华。呢啲咁嘅人嘅嘴脸，包括林郑，一啲同理心都冇，可以好冷静。如果有一日我哋有市民死喺林郑面前，可能林郑都觉得闲过立秋。有啲人话我系拥林派，其实唔系。我讲件事，佢做对咗，我哋赞佢；佢做错咗，我哋鞭策佢或者屌鸠佢。呢、这个先就系咩叫时事评论员。我当然冇资格做，但系我都明白，我哋唔能够将我哋嘅嘢上纲上线、肾上腺素好提高，跟住咧就佢做乜嘢都唔啱，做对咗嘅我哋话佢对，系咪啊？唔一定用阴谋论咯，但系董建华落镬，我真系唔知道。江泽民就已经俾西班牙。即系传闻啫，唔知系咪啊？因为大纪元嘅嘢就话佢全球通缉佢噶啦，佢根本上连中国都不能离开 吓、啊，咁我就睇下究竟李东健话去得边度？拜拜。